每日里我病床难移，心病但愿得病脱身重华，今晨为国家鞠躬尽瘁，浴血沙场才不负身恩无愧。一夕坠于黄昏暮色， 现在是济南京剧院的副院长，在2005年拜欧阳中石先生为师，接下来将登台为各位演唱《空城计》。

兵功，我为你干下了宏愿，我为你花费了许多银，我为你我梦寒天，难返小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

笑，经过了临盆算中吧。

是 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问题。这么听一段张派的起见。 杀！

了我说的那 呀，老将军，你何必身背金算得该是的忠良 江湖，江湖。

刚才是张金秋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再请欣赏余淑妍演唱的《打直上坟》。 Thank you.